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同志12月23号在第一次全党基层党委委员长大会上致开幕词。金正恩同志指出，在为贯彻党的七大决议进行庄严斗争的气氛中，召开我们党历史上的首次全党基层党委委员长大会。他代表全体与会者、全国全体党员、人民军官兵和人民无限的敬仰之情，向光荣的朝鲜劳动党的创立者、建设者、高尊严的我们祖国的象征、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表示最崇高的敬意，致以永恒无穷的光荣。金正恩同志还向把对党的绝对忠诚和对人民无尽的忘我精神当作生命，在任何困难和考验中也与党中央统一步调，可靠地坚守落实党的政策的基本战斗阵地的大会参加者和全党的基层党委委员长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战斗问候。金正恩同志通报东北亚的当前形势等国际政治局势和南朝鲜形势后强调，当前的国际形势状况进一步证实朝鲜劳动党所选择的并举思想和路线是多么正当正确的。他说，帝国主义反动势力为朝鲜的战略定位空前提高而胆战心惊，炮制联合国制裁决议，并扬言要实施单边制裁，这是对朝鲜胜利的最为明确的证明。他自豪地说，今年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革命发展中取得了重大进展。由于全体干部和劳动群众的火热爱国忠诚和忘我斗争，在200天战斗期间，工业、农业、水果生产、水产部门取得空前的生产成果，咸津北道北部灾后重建第一期工程圆满进行，黎明大街建设也得到快速推进，接近完工。他表示评价国防科学部门成功开发出朝鲜式尖端战略武器，从质量和数量上巩固国家的核武装，科学、教育、卫生和体育部门也取得众多成果。这都是全党的基层党委委员长有力的动员党员和劳动群众投入誓死维护、誓死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斗争的结果。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同志向满怀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胜利结束200天战斗的骄傲和自豪，来参加大会的基层党委委员长、全体党员和人民再一次表示热烈的祝贺。他提到，我们党重视全党基层党委委员长大会不亚于党代表大会的意图后强调，提高基层党委的作用是加强和发展党推动革命和建设胜利前进的重要保证。他尤其对基层党委委员长的作用赋予重大意义，表示能否正确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就完全取决于基层党委委员长的政治思想准备程度和组织能力、革命斗志和顽强的胆魄。金正恩同志指出，我们党的力量之源、战无不胜的威力就在于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与人民的真诚支持和信赖。本次大会要不仅对过去在基层党组织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而且对基层党组织内在的缺点以及基层党委委员长的作用和工作作风，以批评的态度进行深入分析和总结，并就在加强和发展党、贯彻落实党的政策的斗争中，千方百计地增强基层党组织的职能和作用进行认真的探讨。本次大会的基本目的是争取本次大会成为一个使全体与会者以党性良心反省自己，为胆敢改正缺点而努力，在基层党委工作中掀起革命的大转变契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同志表示相信，本次大会将在全体与会者高度的政治热忱和积极参加下圆满进行，为加强和发展我们党、为完成主体革命事业立下历史性的里程碑，并宣布第一次全党基层党委委员长大会开幕。